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第39章，在暗道里面的这条楼梯都不知道有几多年了，现在踩下去热热热热响个不停，好像随时都会坍塌咁。我提示大家要小心啲，因为呢度下边都唔一定安全嘅。讲唔埋头先嗰个会喐嘅小尸体，可能就匿埋喺下边，就一阵间就系喺我哋嘅头顶上边传嚟咗乒铃乓啷嘅声音，好快就传嚟咗一个轰然嘅巨响，应该就系先前我哋攞嚟顶门嗰啲嘢被拱冧咗啦。我哋知道嗰啲嘢。仲有嗰个攞住灯笼，唔知道系人系鬼嘅嘢，就喺我哋嘅头顶。黑暗当中，顾文敏突然间熄咗灯，低声咁讲：睇，有情况。灯光一熄，唔理系楼梯下边定系楼梯嘅入口，都系黑蒙蒙一片。我哋而家大气都唔敢唞，听住楼上嘅脚步声，心跳啊好似打鼓咁，好快。嗰一阵嘅脚步声直接就去到咗我哋嘅头顶上边，亦就系我哋先前发现入口嘅位置。呢一下，我嘅心不由得向下一沉，将目光啊死死咁盯住入口嘅地方。一丝昏黄嘅光线喺个入口嘅地方渗咗入嚟，隐隐约约可以睇见一个散发住黄色光线嘅灯笼，攞住灯笼嘅手。干瘦蜡黄，皮包骨。由于距离唔系好远，我甚至可以睇清咗佢嘅青色嘅指甲。紧接住，灯笼嘅旁边突咗一张人面出嚟，系一个人头。佢趴喺个入口嘅地方，向下望住我哋。佢嘅面皮蜡黄，喺呢个灯光下边。面上边嘅尸油翻出油淋淋嘅质感，两只烛黄色嘅眼珠微微咁转动，打量住我哋四个人，就好似一只喂食猫企喺只烧鹅面前，先睇下只鹅翼好食定系烧鹅髀好食。不过谂深层，如果佢想落嚟，就一定要爬入嚟。咁喺佢爬嘅过程中，我完全有信心可以将佢揼瓜。于是我讲：你哋继续向前走，揾下睇有冇其他出路。我喺度顶住佢。话音刚落，嗰只嘢就已经顺住楼梯向下爬啦。我对住佢哋几个大嗌：快啲走！随即我就立起架撑啊，冲咗上去。趁住呢只嘢仲未完全爬入嚟嘅时候，威胁唔系好大，即刻我就对住佢最脆弱条颈一嘢勾落去。呢只嘢啊冇肌肉嘅。骨落外边包住层表皮，俾我咁一嘢勾落去，砰一声，个头啊凹咗一半，嘴里边即刻吐出一股黑气。我系有先前嘅经验，一嘢勾落去之后，我即刻闪身，好彩冇俾佢喷到仔。由于呢只嘢爬到一半就俾我搞掂咗啦，所以呢个时候个入口就被塞住，其余嘅尸体一时之间就爬唔入嚟。我叫一声，哎，真系好彩啊！即刻就去追豆腐佢哋。这个楼梯的底部呢是木制结构来的，但是它不是一楼，应该就是一个夹层空间，里面堆放着很多杂物，烂木碎瓦的咔哩咔啦一大堆。我冲上去追上他们之后，豆腐三个人在猛地找出口，豆腐很焦急地说：惊他老尾，这个居然是个死路，没门的。顾文敏也都好像一早料到地说：这个看来是仓库，本身就是拿来储存嘢嘅，点会有门啫？不过呢都好，呢度系木嘅，我哋睇下揾准个方向，自己凿个窿出嚟睇下得唔得？我啊匆匆四周咁立咗眼，果然系冇路可走。于是我就讲：文文讲得啱，冇错，我哋快啲做嘢。村外嘅方向应该系面朝西方，我哋揾准咗位置，就喺呢个仓库里边揾咗啲重嘅嘢。狠狠咁撞呢个木制嘅墙壁，我哋四个人夹手夹脚，使出食奶嘅力， 虎口都被震到发晒麻，两个膊头咧痛到火辣辣咁，都唔敢停落嚟啊！冇几下，只听见砰一声，木啸飞溅，西边嘅墙壁咧就俾我哋撞出一个大窿。顺住手电筒嘅光线睇过去，墙外边系一片杂草，草上边仲有水珠，远处嘅地方系冇任何建筑。咁样睇嚟，呢个可能真系村嘅外边啦。我松咗口气，首先啊爬咗出去。当我置身呢一片荒草之前，睇一睇前边就系我哋去嘅时候嗰条村，唔远嘅地方就系之前我哋入村嘅路线。嗰几盏灯笼依然高高咁挂住。我哋几个人先后咁爬出咗个窿，喺个草丛嗰度打咗个滚，碌到成身都系烂泥。唔好理先前究竟有几靓有几丑啦，而家全部都系大花面。经过呢一夜，边个都唔想再喺个地方留多阵啦，又怕嗰啲嘢会出村，于是就挑咗个方向，打住昏黄色嘅手电筒喺黑夜嘅泥泞里面狂奔。至于先前睇到嘅嗰个小朋友尸体，都系冇再出现过。就系咁一口气跑，都唔知跑到几远。攰到我哋咧，两只脚好似条面咁，扯晒大气，先不得不停落嚟。而之前嘅阴阳流部村，早就已经消失喺我哋嘅视野入边。豆腐气喘吁吁咁讲：，好好险啊！哎呀，都好，好彩发现咗床下底嗰个窿，唔系啊，我哋可能真系要死喺呢个地方啊！谂到呢度，我都不由得想起先前消失嘅嗰个小朋友尸体。我心谂，如果唔系佢出现咗喺嗰个位置，我哋几个人无论如何都唔可能谂到床下底会有一条暗道嘅。莫非嗰个小朋友系有意帮我哋揾出路？呢个细路睇嚟系个老坑滚嘅尸体，咁究竟系个细路帮咗我哋？定是死在个床上边嗰个赶尸将显灵操纵尸体，指引我哋逃出生天呢？呢一切谂起上嚟，真系太过古怪。我心里边疑虑重重，但系一时间又讲唔出口。顾文敏一路抹住面上嘅泥水，神色间透露出疲乏，望住我哋头顶乌黑黑嘅天空，语气就透住一丝嘅担忧，讲：唉。我总觉得呢个地方真系好唔妥。呢一点其实我早都发现。喺呢个时候，我睇一睇手腕上嘅手表，显示系凌晨五点。咁亦都系讲，从琴日中午开始，天空到而家都未放过晴，一丝阳光都冇。喺呢个时候，雨就已经停啦，笼罩喺我哋四边嘅黑暗。咁究竟系咩嘢回事呢？豆腐提出一个等人哋觉得心寒嘅猜测，佢讲：唔通我哋仲系喺个鬼门关入边？大家一阵沉默。毛公鸡个肚突然间就叽叽咕咕咁叫起上嚟，谂系应该肚饿啦。豆腐都冇好气讲：嘿，你晚上咪食咗嘢嘅咩？毛公鸡啊，揞住个肚。嘴里边时时声抽气，咦，唔系肚饿啊，系痛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唔得啊！我要屙肚。佢讲完啊，即刻弹开，匿入个草丛入边，哩哩淋淋咁啊，剥个条裤踎低，咁啊唔见咗人啦。紧接住，顾文敏亦都突然间皱咗一下眉头，低声咁讲：哎呀，唔得啊！我都好似要。讲完，佢亦都揞住个肚跑开咗。豆腐好似谂起啲咩咁，突然间露出一个好似食咗死乌蝇咁嘅表情，讲：吓，嗰个咁嘅阴阳流部村里面全部都系死人，咁我哋琴晚食嘅嗰啲剩饭剩餸究竟系乜嘢嚟噶？哎呀，点解一下子我谂起咗白骨精俾阿唐僧食嘅嘢嘅？话音刚落。不约而同，我哋几个人都同时觉得个肚里面狂喺度搞肚。我以前听人讲个鬼故事，里面讲如果你食咗鬼俾你嘅嘢， 事实上那些全部都是障眼法来的。你以为是吃那些什么山珍海味，实际上全部都是这样的泥啊、石头啊、蜡烛、草纸、黄犬、草蜢、甲拐一类这样的东西，轻则呢就屙肚，严重的死人都有可能的。几个人屙肚屙到呢，肥哩发啦，企都企唔稳。终于等到个肚里面平息了之后，几乎就好像生了一场病咁。我哋几个要找一个避风的悬崖瞓翻一觉先得啦。我谂，如果继续咁样样喺个悬崖底徘徊，我哋有可能永远都走唔出去。留喺呢度会发生意外，实在真系太多啦。我瞓醒嘅时候，闻到一阵阵嘅香味，刺激住我空空嘅肚几咕噜。一下子我擘开眼一睇，原来系顾文文喺度煮嘢。佢啊非常懂得体恤人嘅。当天晚上我哋嘅食物唔算多，我哋三个大男人食量需要好大，所以佢刻意啊食咗好少。大部分嘅嘢都入咗毛公鸡同埋豆腐嘅肚里边，反而佢嘅身体素质比我哋都好。佢见我醒过嚟，佢又讲：我啱啱去摘嗰啲蘑菇食啦。低头一睇，系佢用嗰三块石头盖咗一个小炉灶，下边用啲木柴升起咗啲篝火，上边架住一块薄嘅石板，喺被啲火烤热咗嘅石板上边煎成咗一片片嘅蘑菇。仲有好似蛋咁嘅嘢，旁边仲有好多嘅鸟蛋蛋壳。我一睇咁样，即刻就惊讶到我个嘴都含埋，竖起个大拇指讲：古大美女，哇！我真係好少佩服人哋嘅，你啊算系其中一个。顾文文笑咗一笑，似乎亦都有啲唔好意思，轻轻声咁讲：我经常到处去摄影，喺外边露宿，做呢啲嘢都系经常做嘅。唔算得乜嘢啦，反而真係多谢你够晒大胆讲实话。琴晚黑喺个村里面，如果唔係你一直好冷静，我真係冇咗主心骨啦。我听到佢咁讲，心里面好舒服，隐隐咁升起咗一股温热嘅情绪，亦都唔讲话，攞咗一啲煎好咗嘅雀蛋同埋蘑菇嚟食。蘑菇是天然的食材，不用放调料，味道都好好吃。豆腐和毛公鸡很快就被香味搞醒了，他们两条友面青青，脚软软地走过来抢食。在这里呢就一直连绵阴雨，蘑菇这样的东西应该就很多的。我们慢慢烤慢慢吃，吃个饱，时间才发觉头先肚饿真的饿到身体虚脱。而家算系恢复翻啲体力啦，成个人就好似重生一样啊！我哋几个人挨埋一齐喺度休息，豆腐啊继续喺度擦靓女个鞋，天南地北咁吹花一番。喺呢个时候已经冇风冇雨，我哋匿喺呢个石崖下边休息，一直紧绷嘅心情，而家终于可以完全咁放松落嚟。趁住佢哋休息，我就开始思考。这个这样的鬼地方究竟是什么回事呢？我们应该怎样才可以走出去呢？